金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天气，西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到8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0.3度，山区最低气温-0.6至-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0-8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夜间气温较低，外出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木樨园桥的东向西方向，南四环公益西桥到马家楼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气象台2018年2月28号下午4点半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影响，28号夜间大部分地区是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中药有关的内容。 冬虫夏草被普遍认为是进补的佳品，但一直以来围绕冬虫夏草重金属超标、毒性堪比砒霜的争议也有很多。与此同时，服用牛黄解毒片三七导致重金属中毒的消息也不时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很多人疑问，服用中药时究竟要不要考虑重金属残留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怎样才能避免或降低重金属的危害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跟您揭秘中药与重金属的恩怨情仇。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药相关内容的，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你好，小金药师。 大家好，我是金瑞。 我发现那个金瑞药师呢，他自己平时要出很多这个科普相关的一些这个小的文章呀，包括我手里边今天还拿来了这本书《小金药师说药事》。 对， 这本书多长时间写成的？ 这本书一年吧。 一年的时间。哎，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说过的内容？ 是的，六味地黄丸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都有。 对，其实上一次我们节目里面说到那个安宫牛黄丸的时候哈，之前我觉得我对这味药就是存在很多误区的，当时在我的脑子当中，这是一味一丸，哎，就售价不菲，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急时刻能够救人命的神药一样的感觉。但是后来呢，听小金药师这么一介绍才发现，一定要对症， 只有对症了，这味药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如果不对症的话，一起不到关键时候救命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要命哈。 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药的有关内容。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关注的是中药与重金属的恩怨情仇。这中药和重金属怎么就挂上钩了？ 这个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呢，能够接到很多这个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咨询，就问这个中药和重金属的故事。 嗯， 然后呢，每个人那个给我们带来的案例以及他们自己的疑惑都不一样。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就发现这个实际上中药和重金属之间的故事还是挺多的。 啊，那是说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中药里边都存在一些重金属成分吗？ 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中药都含有重金属元素。 嗯， 但是有几个中药，有几个矿物药是含有重金属元素的。 哦，所以您看看，刚才提到了几个新名词儿，矿物药。有那么几种它是含有重金属元素的，那各位听友和网友就要听好了，看看日常您家的这药箱里边，或者是父母啊长辈啊正在吃的这个中药里面，是否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可能含有重金属成分的药哈。 对， 那么这些重金属成分到底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有效的避免或者是杜绝掉这种对身体的伤害呢？好，今天我们就和金瑞药师一起来聊一聊中药与重金属的恩怨情仇。您关于中药方面的内容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小金药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6515-0833。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我们正在腾讯视频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您在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哈，来和我们的金瑞药师互动。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哎，您听好题目，冬虫夏草您应该都听说过哈。这冬虫夏草容易被人造假，造假增重一般会用什么呢？是用铅、用砷还是用汞呢？嗯，冬虫夏草造假增重一般会用铅、砷还是汞？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哈可以发送给我们，有机会获得哎，我手里面拿着的金瑞药师自己写的这本书《小金药师说药事》，可以为您安全有效吃药提供必要的健康指导。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有机会获得这本书哈。好，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抓紧时间来回应冬虫夏草造假增重一般会用铅、砷还是汞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来关注一条好消息，目前市属22家医院通过托管区属医院等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了14个区，对外合作覆盖了24个省市，到2020年将要覆盖本市的所有区。具体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10点半，顺义妇儿医院一层呼吸科诊室外，家长刘先生带着1岁半的孩子来看病。 人比较少，环境也比较好，我们看病也比较及时，今天早上一来就能排上号。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儿童医院的顺义分院是吧，专家每周都到这边来，治疗有保障。 正如刘先生所说，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托管了顺义妇儿医院，原来要开车1个半小时进城看病的患儿，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友解释，他们实施托管的第一年，顺义妇儿医院的门诊量就上升了23%。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开设了24个专科门诊，那么既开展了小儿眼科、小儿耳鼻喉科、小儿皮科，所以老百姓对医院的认可度也好。 记者了解到，像顺义妇儿医院被北京儿童医院托管一样，北京中医医院托管了顺义中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托管了海淀阳方店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托管了平谷医院、通州新华医院，北京朝阳医院托管了北京怀柔医院，北京妇产医院托管了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潘素燕说，这些医院真正实现了一体化管理。 实行的是一个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还是归我们区政府，把经营权受这个政府委托交给了托管医院。托管医院呢，有了经营权和对人财物的全面管理权以后，那么实行通过总院长负责制和这个大科主任负责制，就能够有效地把市属医院的专家、技术、管理、品牌能够有效地辐射到被托管医院。 潘宗彦表示，到2020年，全市市属优质医疗资源将辐射全市所有区， 目前覆盖到了全市14个区。北大肿瘤医院在门头沟区要有一个项目，我们正在设置审批阶段，还有房山和密云这两个区呢，我们也在积极对接当中。 好，健康加油站健康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春节早过，不少人已经穿起了薄外套，有些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甚至是露出了脚踝。医生提醒您，季节交替之际，昼夜温差大，风力变化无常，乍暖还寒之际，过早脱掉冬装，身体很难适应气温的急剧变化，机体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开春病最容易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需要格外引起重视。常言道，寒从脚下起，脚冷很容易让身体受风寒感冒，低温也会伤到关节，阻碍气血的循环。尤其脚踝皮下脂肪较少，保暖性较差，但它呢却分布着淋巴管、血管、神经等，还有6条经络通过这里。不注意保护，寒气就容易从脚踝侵入体内，久而久之容易造成一些疾病。 夏草被普遍认为是进补的佳品，但一直以来围绕冬虫夏草重金属超标、毒性堪比砒霜的争议也有很多。与此同时，服用牛黄解毒片3七导致重金属中毒的消息也不时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很多人疑问，服用中药时究竟要不要考虑重金属残留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怎样才能避免或降低重金属的危害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跟您揭秘中药与重金属的恩怨情仇。 好，要说到这个中药重金属超标哈，在当下非常多的人都特别的认同这个中医中药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的确会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每每有说这个中药重金属超标的报道一出现，很多人首先呢就是担心，是疑虑，重金属超标是说我们生产的这个中药不合格呢，还是说这个中药里面它本身就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重金属呢？到底是什么原因？ 重金属和中药的这个关系呢，实际上是特别复杂的。 嗯。 然后呢，有些中药就像刚才说的，是含有重金属元素的；有一些中药是因为在它的种植，或者是这个它的加工炮制的过程中，这个引入的这个重金属的这种元素。 嗯。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您提的那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中药，有的不法的商家会去造假，会去违法的增重。那么它增重用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重金属，这个时候对这个老百姓买回去，如果买到这种等于是假冒伪劣的药品之后， 嗯， 如果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重金属中毒的这个情况， 太可怕了。 嗯， 所以我们说到的中药里面的这个重金属，它的这个来源有内在的， 对， 也有外在的，或者说有人为给它加进去的， 对 哈， 对。 那如果说是本身内在的那种。像您提到了有一些它自己的这个元素里面就有一些重金属的成分，那这个东西它是我们在治病的时候需要它的呢，还是说如果必须用它的情况下还得防着点它那个重金属呢？ 这个像含有重金属元素的实际上最有名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朱砂， 嗯， 就是这个含汞，一个就是雄黄含砷，那么这两个是最常见的。那么实际上这两个药呢都是非常好的中药，但是实际上因为它本身含有这些元素的这个性质，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就还是上次说的那个，首先要注意对症，什么样的，对，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不能用。就比如含有硫磺的这个安宫牛黄丸， 嗯， 这个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不能用。 热， 对，含有 就记一个热字了。 对对， 这个是简单的技法。 嗯， 还有就是含有这个雄黄的牛黄解毒片。 哦， 对，很多人可能觉得牛黄解毒片就是通便的嘛， 嗯， 就是去火的嘛。 对， 那我这几天不舒服我就吃一吃，但是呢，实际上如果长期的靠牛黄解毒片来通便来去火的话，是会出现重金属中毒的。 哎呦，所以你看看，这是其实是生活里面离我们特别近的这么一个药。 对， 牛黄解毒片。 对。 包括前两天还吃了那个什么牛黄上清丸还是上清片的，就是反正都有牛黄俩字在前面。 有牛黄，但是它是不是所有的牛黄类的中成药都含有雄黄？ 哦， 其中有几个含有雄黄，比如牛黄解毒片， 还有雄黄成分。 对，比如牛黄清火丸。 哦， 含有雄黄。 嗯， 然后牛黄上清是没有雄黄的。 没有雄黄的，好，吓我一跳。但是总之您看看在这里边哈，它有一些成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要注意的。那个的量怎么来控制？比如说少量的话，诶，它真的帮我们通便了，去火了。可是如果吃多长时间，就有可能对身体产生影响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就是吃牛黄解毒片，吃成这个砷中毒的，慢性砷中毒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报道。这个人是服用了牛黄解毒片，他是间断服用，吃了三年。就是他这三年，就是他一不舒服他就吃，一不舒服他就吃。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吧？ 估计是。 这量太大了。 对。 这是属于一个间断，但持续的时间久的。 对，我们 三年。 对，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即使是从中医理论上来看的话，这样的用药也是不对症的。 嗯， 他的便秘肯定已经不是实热症了，但他一直在清火，一直在清火，结果呢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毒副作用。 所以他首先是犯了吃中药的一个大忌，就是对症的这个问题。 对，他的症型变了，但他的用药没有变。 嗯， 他觉得只要能通便就可以啊，那我就一直吃吧，反正他有用。 嗯， 但实际上这是误区， 这是一个错误的地方哈。这个微信网友四季花开问了，他说什么是重金属啊？盐里边有钠呀、钾呀，这些东西算重金属吗？吃多了会有什么危害吗？ 这个金属元素很多， 嗯， 大概有50多种，但是呢，这个只有相对密度在 4.5 克每立方厘米以上的才称为重金属。对 啊， 就是说它这个比较结实吧，俗话说啊。这样的重金属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如果它被人体摄入以后很难再代谢，它容易在身体上 存留下来， 对，产生蓄积。 哦，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溶于水啊，或者是跟着我们的人体的汗呀、尿啊，或者是一些脏器的这个分解代谢，它能排出去。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些重金属，尤其可能会伤害身体的那种重金属，排不出来，它就存在我们身体里面了。 对，它会有一个蓄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仅在人体，在一些这个动物啊、植物啊都会有这种情况。 哦，好吧，所以你看看哈，这个所谓的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叫重金属残留啊， 对， 那个就不光是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中药了，而是好多的一些我们吃的食物哈， 对， 怕的就是那个什么重金属残留。那这个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存在重金属残留的问题，它残留在了这个中药里面。 对，是的，因为中药很多也是药用植物嘛。 嗯， 对，它所以呢，它和其他的一些咱们食用的植物一样，都会出现这种重金属的一些残留的问题。 嗯，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重金属和中药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哈。小金药师呢已经帮我们分析了，它有一些呢是这个比如说植物当中本身存在着一些重金属元素的，还有一些呢是外在投入进来的哈。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不法商贩的这个不法行为导致的情况。但是我听说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大家很多人也都听说过，它认为它是进补的神草。然后呢它听说一度成为了中药重金属超标的重灾区。在这儿啊，我们还有一个小的案例呢，大家通过录音来了解一下。 重庆有一对老两口，家里的生活条件不错，为养生保健不惜花钱买了不少冬虫夏草。可服用冬虫夏草之后，先后出现了腹痛、贫血、便秘等症状。丈夫比较不幸，因为剧烈的腹痛，在当地医院曾经开腹探查，屡经周折才发现血铅、尿铅异常增高。妻子症状轻于丈夫， 但是在丈夫病因确认后，也确认有急性轻度铅中毒的临床表现，最终确认他们服用的冬虫夏草严重铅超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6年，一条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的消费提示的文章就曾经出现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官方网站上。这条全文只有161个字的消费提示说，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对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的监测检验，发现砷含量超标，长期服用会造成砷过量摄入，并可能在人体内蓄积，存在较高风险。 您看看，这是不差钱的老两口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成是非常好的这个滋补品了。现在有一些这个儿女有钱了，也会买冬虫夏草啊，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哈。那么如果出现了像刚才案例当中的这老两口的情况，到医院去一检查，发现已经是这个急性的铅中毒了。 对。 太可怕了，临床上您遇到过吗？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还没有遇到过。但是这样的案例在国内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例。 嗯， 刚才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老两口应该是吃了这个含有这个违法添加去增重的这个铅的冬虫夏草， 哦， 以后出现的这个铅中毒，估计是没吃太长时间，因为是一个急性的铅中毒。 急性铅中毒它和慢性铅中毒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吗？ 急性铅中毒应该是它在短期内就摄入了足够的过量的大量的铅。因为对，因为冬虫夏草都是比较贵嘛， 嗯， 那么商家如果能让它重一点的话，能够卖更多的钱，所以呢，靠什么去增重呢？ 嗯， 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加一些这个铁丝啊什么的，铁屑呀，其实加铁都是好的，总比加铅强。 因为铁你一洗它，它可能就沉底儿了吗？ 对。 但是那加铅不沉底儿吗？ 这个铁可以用吸铁石啊，这些各方面的这样有一些啊，对对对，可以处理的。而且这个相对来说，其实加铁也是不对的。 嗯哼。 但是相对来说，因为铅是一个重金属嘛，它导致的这种重金属中毒的这个会非常严重。你看这个人，他都出现了需要去开腹探查才能发现这样一个他的这样一个病因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对，所以对于身体的这个伤害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了哈。那以后再听到冬虫夏草这个词儿的时候，估计这老两口以后彻底就要摆脱掉它了，就不管是不是这个好的还是这个不好的，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了。 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购买非常昂贵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中药，尤其是滋补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购买的途径，这个购买的方式，以及对这个产品的包装是不是完好啊，这种都要进行一个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去观察才可以。 对，包括你看这个食药监总局它已经是发布了这种消费提示，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这种但凡入嘴的东西，不管它是便宜还是价格昂贵，监管部门其实都是应该负起这个监管的职责的。 对，是的， 避免这种对于身体造成伤害的事情再次的发生哈。 嗯， 那如果是我们说没有往里面添加的这类冬虫夏草，这么贵的软黄金，它这个里边本身含有重金属属元素吗？ 这个冬虫夏草本身这个药物它不含有重金属元素。 哦， 但是刚才这个国家食药总局的这个消费提示，实际上就是提示冬虫夏草它可能会把环境中的一种重金属富集在自己这个地方。那么是哪个呢？其实不是刚才那个掺假的铅，是砷。 就是长期服用容易造成砷过量摄入啊。 对，所以它这一个药跟两种重金属有关，一种是增重掺假的铅，另一种是它本身可能会对这个环境中的这个砷有一个富集。所以冬虫夏草的这个很多像这个咱们官方报道的这样的冬虫夏草粉啊，纯粉片，以及冬虫夏草都会有一个这个砷含量是比较高的，长期服用呢就有这个风险。是这样的， 是说它在那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特别容易从周围的环境把那个砷摄取到这个自己的体内是吗？ 对，或者说它原发性的生长的那个环境中本来砷含量就比较高。 哦，所以您看看，首先一方面避免买到了那种假的为了增重往里面掺铅的冬虫夏草。 对。 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天然的纯的冬虫夏草，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愿意从周围环境来吸取那个砷， 那么这也是一种重金属。如果说您长期服用的话，那可能也会容易出现重金属在体内残留，造成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的，长期服用是有风险的。 所以怎么办？名上听着挺好的，那该服用还是不服用啊？要是您会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友吗？ 这个实际上这个中药里面的滋补药和补益药实际上非常多， 嗯， 冬虫夏草也是其中的一个，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其实呢很多其他的药也很好。 可以替代它的吗？有吗？ 我们认为呢在功效上是有这样的中药的， 嗯， 比如冬虫夏草它的特点就是补肺的同时能够补肾，就是补益肺肾这样的一个作用，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实际上补益肺肾的中药有很多，举一个最经典的药食同源的一个例子，山药。 嗯， 山药就是补肺补脾又补肾。 对 啊，所以我们对其实吃新鲜山药呢对这个肺脾肾也是一个这个补益的作用。还有像一些中药比如说黄精，它也是能补肺同时能补肾。 哦， 嗯，所以这个 而且价格可比冬虫夏草便宜多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在选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其他选择的。 哎呦，所以您看看哈，这是专业药师的指点，同样是送亲友的礼物，但是我们就可以其实是把名上听着特别大气的这个冬虫夏草，但是其实它里边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对身体有危害的重金属的。那把它给摒除掉了之后，它所能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在其他相对便宜又安全的有药有食物的这样的产品里面是可以找得到的。 对，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嗯，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刚刚呢是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好，冬虫夏草这个有人拿它造假增重，一般添的是什么呢？铅、砷还是汞？我们的非常多的朋友哈，哎，第一个回答上来的这个网友叫 CSH， 他回答的是铅啊，包括也有回答砷的，铅的也比较多哦，砷。哎，那看来我们这个答对第一个的应该就是这个 CSH 了。 对。 那小金药师要不要考虑一下，把你的这本《小金药师说药事》的这本书就送给这位网友？ 好，没问题。 好，那我们也请这个微信网友 CSH 这位朋友呢，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电话、姓名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获得了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小金药师自己写的这本《小金药师说药事》，为您安全有效吃药提供一些必要的健康指导。我小金药师也说了，这个新增补的那一册书呢稍后可能就要出现了，那这本书里边我觉得就可以就我们今天说的冬虫夏草，哎，这个里面可能存在怎么样的一些这个风险哈，哪些食物或者是药物既便宜又安全又可以替代冬虫夏草发挥这样的补益身体的疗效的，嗯，我们可以在下一本书里边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好的。 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听友各位网友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于各类中药方面的提问，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 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式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风和日丽好天气，气温回升了。入夜之后的气温呢会下降的比较快，明天早上最低气温-3度左右，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本市的上空受到西北气流影响，天气以晴为主，风不大。虽然扩散条件一般，但是综合来看呢，依然是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以及交通出行。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明天还是比较利于户外活动以及交通出行的好天气。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北三环安华桥到太阳宫桥内环方向车多，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冬虫夏草被普遍认为是进补的佳品，但一直以来围绕冬虫夏草重金属超标、毒性堪比砒霜的争议也有很多。与此同时，服用牛黄解毒片3期导致重金属中毒的消息也不时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很多人疑问，服用中药时究竟要不要考虑重金属残留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怎样才能避免或降低重金属的危害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跟您揭秘中药与重金属的恩怨情仇。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我们是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和您来聊一聊中药与重金属的恩怨情仇。您关于中药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金瑞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的，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出了那道互动问答题，冬虫夏草造假增重一般会用铅、砷还是汞？上半段就已经说出那个正确答案了哈，很多不法商家往里面为了增重放的是铅。那么 添加了铅的这种冬虫夏草，如果被服用的话，就像我们上半段可能说到的那个案例里面的老两口，就是急性的这个铅中毒。那么当然了，金瑞药师也跟我们说了，像有一些人哈，虽然吃的是没有添加铅的这个冬虫夏草，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属性容易从周围环境里面摄取这个砷元素，于是乎呢，如果您服用的时间过长的话，也有患上砷中毒的这种危险风险哈。 对，是有这种风险的， 所以一定要谨慎呐。关于这个中药，打算吃它之前，就像这个小金药师说药事这本书封皮上就说到了哈，这里面就是有特别多我们需要注意的点，看病吃药前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有备无患，还有呢，把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跟大家讲明白，纠正那些错误的健康观念，我们说拨乱反正，还有防范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啊，精准用药，只有这样才能够疗效好。还有我们最常说到的，哪种药被大家说的再好，可是它适不适合您呢？辨证论治，用药之前一定要明确这个药是不是适合您，是否适合您的身体，要不然好药就被吃坏了。 对， 哎呀，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朋友，他们对于中药非常感兴趣哈。上半段小金药师说到了这个牛黄解毒片，听听奶奶就发来问题了，金大夫您好呀，服用这个牛黄解毒片造成雄黄中毒，这积累量得是积累了多少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呀？ 这个现在咱们买到的这个牛黄解毒片，您这个短期服用，比如您这个服用3到7天一周这个时间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您是这个实热症的这样的一些便秘啊、上火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您要是把它当成一个解决您便秘的一个依赖性的手段，就比如您这半年或者这一年只要有便秘您就吃，这个呢就是不合适的。对，因为您不是说每一次便秘都是一个实热症的情况，而且呢我们建议尤其是老年人在选用通便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可能您觉得只要吃了药然后我这个排便了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从这个中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您不光要排便，您的这个便质还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不能干也不能稀了。 哦， 对，因为如果长期的用这样像牛黄解毒片这样的一个清火药的话，可能您是排便了，但是呢 可能是腹泻的那种症状， 对，可能是那种刺激性的把它排出去了，这样实际上是不好的， 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本身是一种伤害。 对， 但是自己觉得可能好像舒服了爽了， 对，是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您长期的都是要靠这样的通便药来刺激性的这种腹泻式的排便，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您需要去医院，然后呢开一些更合适的药来吃。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这个欣欣奶奶哈，关于这个牛黄解毒片，虽然它能够通便，但是呢还是要辨证来论治，如果我们说好多老年人可能都存在这个排便困难的问题， 对， 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我们请医生来帮我们把把关。 对，是的。 还有就是这个药哈，真的是不能长期我们说来吃的，上半段你说的那个案例，这个牛黄解毒片吃了3年是吧？ 3年 一下子吃成这个 慢性这个砷中毒。 砷中毒哈，挺可怕的。砷中毒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砷中毒的反应可能主要就是这个有一些消化道还有皮肤上面会有一些色素沉着 啊， 还有神经系统都会有，它是一个对全身各个系统的一个 影响， 对， 多方面的影响哈。 对， 哎呀，千万别达到那样的程度。微信网友兰花提问了，他是想问问说，这个红枣三七粉能补血吗？因为听说有的人说能补，有的人说不能补，把它给搞糊涂了。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三七粉这么热衷啊？ 因为三七粉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上还是具有比较好的效果的，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愿意去选这个三七粉。那么这个红枣和三七能补血吗？实际上这个首先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中医上讲的血虚实际上不是贫血，不仅仅是贫血，当然贫血可能是一种血虚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有其他一些这个 这个疾病，在中医上来看也是血虚。 嗯， 比如说您的这个失眠就有可能是血虚，比如说您情绪不好就有可能是血虚等等，就是这种心脾功能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这个红枣和三七补血的这个事儿呢，实际上这个大枣是可以具有这个补血的作用的。 嗯， 那么三七呢，实际上传统它最经典的作用是止血，就是它最开始是用于这个金疮刀伤啊这样的。 哪破了哪 对哪破了哪儿的，以前打仗经常用这个三七粉，它很好能止血。那么后来呢大家发现它在止血的同时能够活血。所以呢这个心脑血管很多疾病嘛，就是冠心病啊， 嗯， 这个脑血管病啊，也用三七粉来，实际上用的它是活血的这个作用。那么再后来呢，大家发现这个三七和人参是一个科的， 嗯， 三七里面也有人参皂苷，那么人参是补气的啊，那么就觉得三七实际上就有可能也是具有这个补益的作用。 嗯 啊，实际上呢我们认为三七最主要的实际上还是止血活血的作用。 哦， 它有这个补益的作用，也主要是补气，补血可能不是很强。 好，而且呢就是关于这个你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三七和土三七的什么相同啊不同啊，我记得以前我们的节目里边当时也说过，好多人说自己去买三七，结果后来其实买的是假三七，根本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真的。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即使是买了真的所谓的三七，然后呢打成了粉之后用的方法也不对。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这样的养生保健的这些中药到底怎么用，怎么去购买啊。实际上这个北京市场上的这个伪品和假的这样的中药是很少的啊，是北京市场的中药还是很不错的。 嗯， 但是呢在全国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对， 嗯，所以大家呢比如你出去旅游了，那你在其他地方买的这个药实际上还真的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对，而且包括这个用法呀用量啊，可能都是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乱用。刚才我就问了小金药师一个问题，我说有的人呢就是早上空腹就把这个三七粉一小勺放到嘴里了，然后呢拿水给它冲服下去，我觉得这好像是很普通的一个方法嘛，小金药师就说了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对，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是去干吞，或者是先把药粉放在嘴里再去用水冲，这样不管是这个西药的药粉还是中药的打成粉的这些东西， 嗯， 这样都是不提倡的， 都不好。它会怎么样？ 因为它会可能会附着在这个咱们的消化道黏膜上， 嗯， 这就形成了一种刺激。 哦，嗯，其实是刺激，是伤害。 对，是会刺激这种黏膜的。 那假如说我不是干拿水往下冲，而是给它溶在水里面然后喝下去。 对，这样就没问题，这样就好很多。哦， 嗯，其实都是水和药这两种东西，但是呢看你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了。 对， 效果就不一样。 对，因为咱们要是用水先来一杯水，然后把三七粉造进去搅成混悬液的话， 嗯， 这个三七的粉末它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面的。 哦， 对，但是如果您把这个三七的粉直接一勺放在舌头上，然后再拿水去往下送服的时候，您可以想象它这个粉末肯定是它这个边上可能被水溶了，但是中间呢，嗯，还是包着一团， 对， 然后就这么下去了。 嗯， 对，所以它会对消化道形成刺激的。 好的， 嗯， 你看哈，这个FSY 这位朋友他也问，就是像三七粉这种东西能够常吃吗？ 这个因为三七粉大家知道，这个咱们国家是有这个药食两用的药食同源的这种目录的品种的。 嗯， 在这个里面呢，这些中药呢实际上既能做中药也能做食品。那么如果按照食品来看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去吃的，自己买自己吃。但是呢没有在这个目录里的，实际上大家就需要注意了。刚才说的那个冬虫夏草就没在这个目录里， 嗯， 那么三七呢实际上也没有在这个目录里， 那也是不是建议大家自己随便就弄个粉然后随便吃，这都是不安全的。 对，我们建议如果大家想要长期的规范的来服用，想要通过服用三七粉获益的话，还是要请医生或者是药师帮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合适的。 好嘞，这个东西它真的不像我们在超市随便买点菜回去你就烹饪一下就吃下去了哈，毕竟它是属于药物的。那么任何的药物保证它的安全性的只能找医生了，尤其是我们的专业药师给您来一定的指导哈。 对，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药与重金属的恩怨情仇。那现在我们说了，像一些这个中药里面，如果明知道它 哎，含有一定的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但是呢，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症状，它真的又是可能医生首推的这样的一味药的话，这时候怎么办？怎么样在两者相害取其轻，明知道的情况下既治了病，但是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有这样的方法吗？ 有，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想用一些含有雄黄或者是朱砂的中成药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医生给您开，然后您问清楚医生，我这个药吃多长时间，吃到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不吃了。因为像刚才说的这两个药呢，不管是雄黄还是朱砂，他们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效果都是不错的。如果您短期应用的话，对症应用的话，它是效果是很好的。 你看我们的听众王阿姨嘛，她是最近睡觉不好，医生给她开的那个中药里面就是含有朱砂的。她说每次熬药的时候呢，这朱砂是要先熬它20分钟，所以呢您看看这里边就有朱砂了。她可能自个儿也有点担心哈，说她会有中毒的可能性吗？ 这个我们建议王阿姨先跟医生再确认一下，因为就是一般朱砂是入丸散的，不是入不入鲜剂，对，一般是不入汤剂的，因为它很难溶于水嘛。所以一般中医用的话都是入丸散，比如天王补心丹、朱砂安神丸等等，都是这样用的。 我们说的那种像药丸似的那种，里面添了朱砂。 对，所以这个 不是在药里边熬的。 对，所以这个他一定要先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用的。然后呢，如果他是入丸散，比如是天王补心丹这样的一些中成药的话呢，如果是医生开的，我们就建议他可以按照医嘱来吃。应该是会有不错的效果。 好嘞，那我们还请王阿姨哈，先明确一下，到底您现在这个水每天煎的那个药里边是不是真的含有这个朱砂成分？ 对对对， 因为正常的是不会在那种里面给您添这个朱砂的。 是的， 它不溶于水。 对，是的，一般也不这样用。 也不这样用哈。好，哎，在这个服药期间，如果日常给我们开了一些药，然后大家伙比较担心说，万一这里边有重金属怎么办呀？有什么检测方法没有？我想到银针了，试毒的感觉。 这个实际上大家应该这样想，我们做过几次这个关于重金属的这个问卷调研，发现大家其实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吃药的里面含有重金属，这个怎么办？ 对， 我要不要吃啊？实际上大家应该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药用植物能富集重金属的话，实际上我们吃到的这个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它都是具有重金属残留的 可能性的。 对，是有的。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国家有这个食品安全标准，对于这种食品中的污染物的重金属的限量，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你不能超过多少，你不能超过多少，包括大米。前段时间这个药监局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含有镉的这个镉大米的处理。就说明它是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药品和食品有哪些区别呢？从我们看到的资料，这个中药的重金属含量似乎要高一些，比食品。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吃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疗程和症型。对，因为一般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个疗程来吃的话，一般吃这个14天或者是时间长一点的慢性病吃到3个月。对，实际上在疗程内它这个风险都是可控的。但是如果大家这个按照养生保健的方法来吃，一吃半年、一年、两年，那么它这个摄入的量就会非常多了。 所以你看看，当我们明确这个东西有风险也有好处的情况之下，一定要遵医嘱，一对症，二在合适的疗程之内服用，即使有风险它也是风险可控的。 对，一定是可控的。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怎么判断一个中药能不能长期吃的是不是安全，问大夫吧。 对，这个医生，您的主治医生的发言权是最权威的。那么当然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就比如吃中药。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您要是这个想长期吃的话，一定要看一看这种药材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重金属残留的这样的一些报道。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中药它的偏性强不强。因为有的中药像我们刚才说的，无论是朱砂还是雄黄，偏性都很强，所以这种东西是不能长期吃的。对症短期用就行了。 好。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看一下这个中药里面是不是含有一些特殊成分。比如说现在呢，刚才说了三七和土三七，就您提的那个 啊， 土三七其中它在这个代替三七使用的时候呢，实际上长期使用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其中含有一种生物碱，这种生物碱是对肝脏有损伤的， 伤肝的。 对，所以这种中药呢，实际上自古以来，它首先它的药用历史很短， 嗯， 不如三七那么长。其次呢，它自古使用的时候都是代替三七的那个止血的作用，很少用来代替三七作为活血化瘀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用。 嗯， 但是呢，现在大家可能不注意这个， 或者说自己是很难分辨出来的。 对，可能您不太了解这个，您把土三七当成像 三七来用了， 哎，对，实际上这就风险就来了。 哎呀，明白了。 嗯， 所以您看看哈，任何一味我们觉得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近，您觉得可以随手就拿来用的那个中药，真的没有我们自个儿想的那么简单和那么的安全。 对，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谨慎注意安全用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底线呢。 对， 我们来看看俊如的提问，他说有的中医医院呢有这个颗粒剂，想问问那种颗粒剂的效果和自己在家熬的那个汤剂的效果，这有区别吗？ 这个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就是自己在家煎这个饮片，没有条件就代煎。这样可能还是要更传统一点，这个疗效更有保证一点。 哎呀，我就想到了，就是包括那些煎药，就是不仅仅是每一味的中药在这个什么炮制的过程当中哈，要经过非常繁多的这个手续，那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看得见的每一味的这个中药拿回家之后，有的是该要泡的，有一些呢是要分阶段不同的时间段投入进去的，用的那个砂锅啊还是什么锅也都是有讲究的。 对对 对，不能糊锅， 真的是不能，这个讲究太多了。所以呢如果是已经熟练了，我们说这个熬药它也是分熟练生手和熟手嘛， 对，没错。 如果已经经验很丰富了，那么您就自己来煎这个药就行了。如果自己呢经验不足，或者是工作生活特别忙的年轻人的话，那现在的中医院基本上都有这个中药代煎的服务。 对 啊，还有这个快递上门的服务呢，啊，我们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对， 嗯，再来看看这个官妈提问，她想问问专家说黄精。哎，我们上半段提到这个东西了哈，他说怎么服用能够补肺补肾效果更好呢？可不可以直接给它嚼着吃了？ 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呢，它是一个根茎类的这个中药。 嗯， 然后呢，我们建议如果大家要补肺肾的话，还是要入煎剂这样来做，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健品，啊，不是一个保健食品这样的。您是通过这个嚼服啊这样的方式啊， 嗯， 它还是要传统中药由医生来开。然后呢入煎剂这样来用， 而且其实我们特别想提醒，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就开始去踏青，然后还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到什么时候的时候进到什么山里面去能采好多中药呢，建议吗？建议我们自个儿在山里面把这个中药就带回家。 带回家您看看行，就不要入口了， 就不许我们吃是吗？ 对，因为这个以前也碰到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有一个老太太问说，这个银杏叶片不是对心脑血管好吗？你看这路上这么多银杏叶 啊， 银杏 满大街都是， 满大街都是。那我拿回家这个洗一洗煮一煮，不是挺好的吗？实际上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个药用的标准和这个一般的植物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在野生条件或者是自然条件下的这些植物，它的生长环境到底有没有这个垃圾倾倒啊，会产生一些这个不好的污染，或者是这个像马路边的银杏叶的树，它这个银杏叶上面肯定有好多这个汽车尾气的灰尘， 对， 所以这些都是不行的， 都是不行的， 对， 而且就是包括以前我们的这个专家也讲过，您看着普普通通的拿的那个中药汤剂里面就是那些干干的叶子，其实呢真的不是普通的就晾干就完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制作流程， 对， 包括有一些流程是把里面的一些对身体有害有毒的东西提前就给它去除掉， 对，我们有很多炮制的工艺， 对， 来对这个药用植物进行减毒， 千万不要自己大自然里面随便摘了一味所谓的中草药，挺高兴认识您就看看就行了，别往嘴里面送哈。抓紧时间我们来快问快答吧。 王阿姨，老伴儿经常口腔溃疡，吃不下东西，他的找不着病因，所以呢经常会吃这个知柏地黄丸，不知道长期吃会不会有这个重金属这个的问题呢？ 不知道您是吃多长时间，如果是三个月或者是半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您需要注意的实际上是这个您口腔溃疡到底是这个症型是什么。如果吃知柏地黄丸吃了一两个月都不好的话，可能不是一个阴虚火旺的情况，您还得去找医生诊断一下。 嗯，所以还是得先找病因，然后再用药。 对。 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芦荟胶囊治便秘，这个会有危害吗？ 短期吃可以，长期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 这个短期是多短？ 两周。 嗯。 或者是一周。 我们经常说一疗程好像通常一到两周。 对。 啊， 是的。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了，您这一个月两个月的吃不建议了吧？ 不建议，因为芦荟里面有蒽醌类的成分，它呢实际上对结肠也是有刺激的。 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听众朋友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提问。那么我们再次感谢金瑞药师哈。那么小金药师说药师这本书，如果听众朋友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您的留言。那再次感谢金瑞药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鲍诗平主任医师和您来讲一讲耳鸣并不莫名。如果您有耳鸣方面的困扰，也欢迎您明天下午4点半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明天见咯。 却让我有点快乐。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受到热高压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浓度在15到45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最不大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先用长城，先把海涂上喜欢的